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聽午夜廣場的歷史係咁話。今晚我哋一樣有五位嘉賓同大家繼續講。除了我之外咧，仲有維利啦、小毛啦、嘉齊啦，仲有嘉老嘅。咁今晚我哋嘅題目咧就係汨羅河處釣英靈啦。咁大家都知道今晚咧就係端午節，咁啊端午啊屈原咧就係喺即係大家都知喺汨羅江咧就自沉，咁就叫做殉國。咁所以咧都係咧所謂愛國主義或者愛國嘅人士嘅一個代表。咁所以咧一講到屈原咧，大家會諗起啊愛國啊，即係對國家觀念好重啊，對於即係自己嘅所屬嘅地土地咧好有感情咁樣。咁所以屈原咧都係即係中國人一個好重要嘅 icon 咯。 係冇錯啊，其實屈原作為一個愛國英雄咧。即係我哋依家所認識嘅愛國英雄呢個 term 咧，其實都係一啲佢好近代1930年代、40年代左右，文一多同埋郭沫若咧，即係呢兩位知識分子所塑造出嚟大肆咁樣宣揚屈原呢個人，咁先至成為咗大家依家眾所周知嘅愛國英雄呢件事。咁喺歷史上面都有好多爭議嘅，即係係咯，大家都知道，可能大家會有睇過一啲書籍討論啊，其實有冇屈原呢個人都未定咁樣。 其實你講起呢個爭議咧，令我諗翻起我想當年讀即係中國文學嘅時候咧，我 好中國文學㗎， 係啊，有讀過中國文學啊。好慶幸咁有讀過中文，但係啲中文都係唔好嘅。 嗰陣知識青年啊， 梗係啦，梗係啦。所以咪今日嚟講外國啦。其實嗰陣時我諗翻起咧，就係讀文學嘅時候咧，我記得讀過兩篇屈原嘅文章，即係試過有一篇係《離騷》。咁但係《離騷》入面咧，我記好印象好深刻嘅嗰樣嘢就係我哋睇嗰啲答案嘅時候，即係我哋有啲問題答案咁嗰啲要背誦下啦。好注重嘅嗰樣嘢咧，係要有愛國依樣嘢，要帶到依樣嘢出嚟咧，你個答案先會有分。咁所以當時候咧，我嘅文學老師咧就同我哋講話，嗱，答案咧就還答案，我哋睇詩咧就還睇詩，係兩回事嚟嘅。所以幾得意嘅，我覺得依樣嘢，即係由我哋30年代去到今時今日，我哋都詮釋屈原呢個人咧，都係用愛國呢個觀念。 屈原除咗即係寫《離騷》，仲有即係《九歌》啦，咁啊，即係《九歌》裏邊咧，亦都有所謂。其中一篇名篇是《國殇》啊，中間都有啲咁，當然係一個祭歌嚟嘅，咁即係祭祀為國家死難嘅英雄或者死難嘅軍人。咁佢裏邊都有寫，最後佢就寫啦：身既死兮，神即係齊以靈；魂魄麗兮，為鬼雄。咁啊，呢啲都講即係佢哋就算係死咗都好啦。咁佢哋嘅即係所謂嘅靈魂，即係所中嗰種嘅精神嘅力量咧，都會繼續喺度。咁都代表住多多少少佢都係即係有所謂愛護自己土地嘅情懷喺度嘅。 頭先阿嘉老講到屈原係一個好重要嘅 icon 啦，從一開始都提到啦，我等於愛國啦。咁其實即係我回想翻自己近呢一兩年，我都有少少嘅研究關於屈原個形象點樣傳播去到朝鮮半島。咁喺呢個朝鮮半島，好多文人都會書寫屈原。佢哋書寫嘅時候，往往有一個連結係會出現咗，就係將屈原作為愛國分子去歌頌。尤其會將屈原佢俾呢一個楚王疏遠啦、仕途不順啦、最後自尋汨羅啦等等呢啲咁嘅事咧，擺喺自己嘅作品入邊，作為一種跨越時空地域嘅呢一個連結。咁我覺得呢個現象幾有趣，發覺原來屈原呢一個愛國嘅形象嘅造成咧，其實可能喺文一多、郭沫若佢哋做當然有一個好明確嘅政治意義喺背後，或者我哋一陣間可能可以再討論。但其實可能喺遠即係好遠古喺呢一個兩漢嘅時候，其實知識分子已經好努力去做呢件事。有一個古仔幾得意嘅，喺東漢末年嘅時候，有一個叫做梁松嘅文人，好出名。佢爸爸就係著名嘅經學家梁統啦。咁佢因為佢黨锢之禍嘛。咁所以佢受到呢個黨锢入咗黨籍，咁於是乎就被排出呢個朝廷以外。咁佢一路走向南走，去到汨羅江嗰度，見到呢一個屈原當年就喺度自尋啦。佢就喺度做一件好行為藝術嘅事，攞一嚿圓石，即係黑色嘅巨石，沉落個江底，然後寫一首詩去歌頌呢一個屈原。咁我覺得呢種咁嘅連結都體現到就係一個所謂知識分子。可能隔咗時代的知識分子，佢哋點樣連結住佢哋兩代嘅人呢？其實就係愛國呢個 term， 呢個 term 呢個詞彙係連結住佢哋緊扣住一齊。 不過大家有冇諗過咧？點解阿屈原攞住嚿石沉自己喺個江底度？呢件事同愛國係有關，或者係等於愛國？即係成件事係咩一回事嚟嘅？因為咧，你唔覺得我哋講開屈原嘅關鍵字就係端午節啦，愛國主義或者愛國詩人咁，但係究竟佢所作所為， 即係同外國嗰個關係係啲咩嚟？嗱，即係我哋知道佢自尋缸底，唔係無端端行埋冇咩嘢做，而係知道影都被攻陷啊，一百幾攻陷啊，俾秦軍攻陷，所以一時就好悲傷，即係以為國家滅亡啊，就同國家一齊即係去殉國咁樣啊。咁呢個就係即係與楚國。即係同死啊，咁樣呢個好悲壯嘅情懷，所以我哋即係覺得佢係愛國啦。咁但係即係愛國呢樣嘢個含義啊，其實可以好廣泛啊，有好多嘢噶嘛。即係你個國家滅亡咗，你去復國，或者你個國家滅亡咗，你繼續好好嘅生活，你可能係去等百姓可以好過啲啊，免受再過多嘅苦難。啊！俾侵略軍即係去安撫佢哋，使到你啲百姓係可以即係更加生活到落去嘅。咁樣都係咪愛國嘅情懷咧？係咪淨係要殉國啊？或者係咁狹窄嘅？ 係啊！講起即係屈原都可以講少少，譬如即係《史記》裏面都有即係屈原，屈原嘅一個傳，咁佢裏面都有講，其實佢死之前係見到漁父噶嘛。漁父咁其實即係漁父。即係漁父，佢見漁父啊！即係另外有卜哥都傳得好廣泛，佢同漁父之間嘅故事，因為啲名句咁大家都聽過，就係漁父同佢，即係佢話世道唔好，屈原話世道唔好，其實冇得救噶啦咁樣。但係漁父同佢講話：滄浪之水清堤，可以作吳英；滄浪之水逐堤，可以作吳足。即係意思就即係話，如果個世道唔好嘅話，你都可以洗腳啦。即係你依然可以揾到自己嘅出路同埋生活嘅方式，都唔一定話個世界走向下坡嘅時候，你自己就一定要共死。咁所以其實都係漁父都係一種所謂比較達觀啊，有開闊啲嘅一個視野。咁漁父係咪唔愛國咧？其實都未必， 都唔係， 係嘛？都未必。 係啊，因為呢個就係後來我記得《漢書》入邊班固對屈原嘅評價。即係佢會覺得點解你其實如果你係有忠君愛國嘅情操，其實你可以揀喺呢一個咁嘅世代選擇去用另一種嘅方法去實踐呢一種咁嘅愛國觀念。但係點解要尋死呢？所以嗰個尋死嘅背後會唔會就係引申一個我諗好重要嘅就係愛國同忠君兩者之間可能會有一個分別喺度，特別喺古代嘅時候，喺古代家天下嘅時代，我哋對於國家嘅嗰個忠心其實可能更加大程度係演繹喺。對於個人，即係個君主或者一家一姓天下嘅忠心上面，咁屈原佢因為不見重於楚王啊嘛，又俾嗰啲群小去離間啊，於是就知佢自己要自我放逐啦，離開咗呢一個權力嘅核心，然後諗嚟諗去，可能又諗唔通。我哋睇《離騷》其實係一篇真係好沉吟嘅文章，與其話係忠君， 有啲嘻嘻啊嘛， 更加係啦，真係有啲令到可能後世人會係啦、 啊， 會 覺得 佢嗰種愛君係愛到有一種係佢好濃烈嘅個人情感喺入邊。所以我諗喺古時嘅時候，我哋講緊嘅愛國同忠君應該係有高度嘅掛鈎，甚至乎係好難去分得開。 其實我某程度上，我甚至乎係覺得嗰陣時候。或者當時候其實未有愛國呢種咁嘅諗法， 冇呢種觀念， 因為我哋諗翻轉頭係愛國呢種諗法係我哋而家代翻入去，但係其實當時候佢哋真正嘅諗法可能某程度真係係忠君嘅，即係佢想服務呢個君主，而服務呢個君主其實佢係拜服務於呢一個政權，甚至乎呢一個皇族。咁所以某程度上佢唔係話愛國，而係佢係忠君，即係佢愛嘅嗰個國家係佢。 君主代表 了，冇錯 啦。 大家諗下咧，我哋以前譬如睇嗰啲公院詩咧，好多時候會解讀成為咧係對君主嗰種即係我哋唔見用啊，嚇點解我作為一個好好嘅治國能臣，你唔睇得上我啊咁樣？咁我哋就以呢種咧，可能係女性對於男性嘅愛嚟到去解讀為大臣對於君主嘅愛。咁呢種有大家唔覺得突兀嘅？ 最明顯嘅例子就係司美人咯，即係司美人後世好多楚辭研究嘅專家都會話，即係美人嘅意象有兩層意義啦。第一層意義可能就係簡單嚟講就係楚王啦，即係個美人其實唔係一個靚女嚟嘅，係個賢君。但更重要可能更提升嘅就係司美人入面提到嘅一啲文句，佢所顯出嚟嘅意象其實就係話，如果一個忠臣同一個賢君互相係配合嘅話，其實國家自然就會係強大。因為呢一種咁嘅關係就好似男女之間好自然嘅愛情嘅一種關係，係好吻合嘅，唔需要即係不假外求嘅，唔需要夾硬嚟。咁我諗屈原可能最睇唔開就係呢樣嘢。 係，不過要講翻就係，當然我哋冇即係先秦時期，當然就冇現代國家嘅觀念， 冇呢種國家觀念。 即係我哋調翻轉咧，都未必可以話佢哋忠君就未必唔等於愛國，因為根本就冇嗰個觀念， 冇呢種觀念。 咁而當時即係其實真正要討論個問題係咩咧？其實屈原其實咧就係即係其實係大夫輩嘅，即係話咧即係佢係即係所謂諸侯王下邊即係三個家族其中一個家族屈姓嘅家族嘅大夫。咁其實佢咧即係其實嗰種咧，其實佢係幫楚王做。 事。所以嚴格嚟講咧，真正當時嘅君相應該係周天子。咁所以其實咧，佢哋都唔真係愛國，其實唔係。點解咧？因為佢其實都不忠於周天子。 係啊，你明白我講？可唔可以當係一個國家？ 所以咁樣理解。所以真正我哋要，如果佢裏邊有疑惑嘅地方，反而呢一點就係話，其實佢當時係其中一個封建嘅其中一個國家。而嗰一個所謂嘅國家咧，係以背叛周天子或者唔聽周天子話為名。咁所以中間其實有好複雜嘅元素，有好複雜嘅討論咧，係可以展開同埋發生。 同埋嗰陣時，即係諗翻轉頭，就係點解當時候好似譚生咁樣講，點解我哋唔會覺得嗰啲好突壓咧嗰種？神對君主嘅嗰種愛，因為大家諗翻轉頭係嗰陣時候，其實講緊係一種臣民嗰種關係，即係天下間所有人都係我一個皇帝嘅，某程度上係私產嚟嘅，因為嗰個國家係佢噶嘛，係嘛？咁所以某程度上佢就唔會，即係我哋今時今日都唔會認為佢愛依個皇帝係有問題嘅，因為我係你噶嘛，即係可能我係你嘅時候， 是愛 係啊，我想係你，即係我係你嘅時候，咁佢哋三個唔會覺得我愛你係有問題， 係有問題， 係啦，冇錯。 其實都有作一啲學者咧，將戰國時期嘅國唔同國家嘅情況咧，比喻做唔同嘅企業啊，即係當即係屈原，其實佢 serve 佢個君主就好似 serve 佢個老闆咁樣，同埋當時即係俾人跳槽啊，或者俾人挖角嘅情況都好普遍啦，即係當時齊國啊，或者秦國，其實都有人想因為屈原嗰個名聲聲名大噪，因為佢文筆太過華麗嘅關係，咁所以咧其實當時都有唔同嘅人向佢挖角，所以係啦，大家可以將呢個現象理解為可能唔同嘅大公司。 所以個漁夫可能係獵頭公司嚟嘅，其實就係專登喺度捕佢， 不如你 捕咗你好耐啊！你二老細唔睇唔起你，不如過嚟打我呢邊。 有冇諗咧？嗱，你作為一個大臣啦，你去愛你個君主，即係忠君忠到個地步，好似愛情一樣啦。好啦，咁嘅地步可以為佢死，咁又係正常嘅，因為你係大臣啊嘛。但係如果同樣嘅情感要求一個平民。都係咁樣對個君主，真係有啲 就非常 係啊，就有呢樣嘢。 我講開呢個愛國主義，我諗起愛因斯坦一句關於國家嗰個諗法。嗱，佢咁講，佢就話咧，即係佢相對論出咗之後就唔知道會唔會成功。OK， 唔知成功。佢話咧，如果佢唔成功嘅話，如果係成功啊，德國人咧就會視佢為德國人。法國人咧會視佢為世界主義者，如果佢失敗嘅話德國人會當佢猶太人，而法國人咧就話佢係德國人。我哋下一節快咧繼續講愛國主義。各位觀眾大家好，又翻嚟歷史係咁話啦。咁咧，其實愛國嘅人物咧，仲有好多嘅，即係一直以嚟咧，愛國都係即係文學裏邊咧好重要課題，都係歷史裏邊好重要嘅一個討論嘅嘢嚇。嘉齊，喂，有冇啲咩愛國人物係好出名可以講？ 唔係嗱，你諗下，我哋喺讀書時代幾多首詩係即係西一輩嘅，而背親嘅大部分咧都同愛國主義好有關係。 係啊， 嚇，即係譬如你詞啦。怒发冲冠凭栏处， 系 咪 啊？ 壮志饥餐胡虏肉， 系咯，即系你 谈学饮匈奴血。 哇，几个意象都几抱佢，不过但系大家又谂到好激动啊， 种主义啊， 呢个就唔系就岳飞咁 多。即系大汉族嘅主义啦。 咁即系所以好多人物都系即系会突然之间令我哋会义愤填膺嘅，会觉得啊中华民族真系好伟大，好重要又好危险嘅。咁有譬如重要啲人物，我岳飞啦。 系啊， 岳飞又麻烦啲。岳飞我哋以前一路当佢系民族英雄，但系即系喺几年前中国大陆就有个讨论，就话谂住系佢喺民族英雄上面要除名。 民族英雄唔系国产007咩？我以為是點解把刀上面寫住 要除名，就是因為即係我哋喺個大漢族主義之下，咁啊，岳飛作為一個漢人抵抗嗰啲金人啊嘅入侵，但係而家今時今日呢樣政治正確， 我哋講係咯，少數 金人都係自己有 多民族國家係啊， 所以你抗擊佢哋啊， 金人入到嚟應該斟酒歡迎啊， 係啊，大家同化啦嘛，咁啊，即係所以呢啲用現代嘅意識、現代嘅標準。現代的可能政治正確來到去評價古人，有時出很多問題。 沒錯，其實想起轉頭岳飛，他即係大家都知道他刻了幾隻字在自己身上，即係佢媽媽 精忠報國。 係啦，冇錯。 我覺得呢個故仔好重要。即係無論真定假，特別我哋相信他是假，但係佢假又更加有意思。 冇錯， 即係一個愛國人物的塑造。 因為我哋而家講緊所謂愛國嘅人物咧，好多時佢可能真係有重要嘅舉動，但可能更加多係我哋賦予咗好強嘅一種政治嘅意味喺入邊。暫斷咗歌病， 唔緊要，唔緊要。其實諗翻講緊精忠報國，咁其實我哋諗到嘅係佢嗰四個字，其實個排序咧，其實都已經好得意。那個國字係擺喺最後，咁佢講緊係精忠。咁當然啦，依度可能頭先陣間可能小木老師你可以再補充一下啦。但係其實諗翻轉頭係我哋講岳飛。點解我哋會話佢係愛國啊、民族英雄啊咁嗰啲？係因為佢幫南宋抗擊金朝嘛。好啦，咁但係諗翻轉頭，我哋諗到嘅係點解岳飛會死咧？岳飛死係因為嗰陣時皇帝宋高宗 得意求和啦， 係啦，冇錯，佢得意求和，而且佢諗翻轉頭係佢唔想佢徽宗、欽宗翻嚟。 嗯， 係啦。咁其實我哋可以諗到嘅係岳飛其實佢效力緊嘅。是一個國家，即是他皇帝的那個國家，但是他死都是因為皇帝做了一個決定，他不希望欽宗、徽宗回來搶他自己的國家。所以很諷刺的，其實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一個真是一家一姓的家天下的皇庭裡面講效忠呢，往往可能都是一個慘劇的收場。 是 即是我們看回我們現在我們所講的愛國的英雄呢，有哪一個是真的善忠啊？好多時佢即係有一個方程式，我覺得愛國英雄塑造方程式就係、是、岳飛字彭舉啦，係咪？弱冠能挽弓三百斤咁樣，跟住哇勇武抗擊外族，然後開始嘅時候得到君主嘅器重，跟住君主覺得猜忌，然後最後橫屍街頭，係嘛嚇死異鄉，總之就係冇口下場啊！岳飛係咁，於謙係咁，袁崇煥都係咁。全部都係咁， 因為岳飛嗰度咧都有啲嘢可以講嘅，即係有人都講翻，即係當時佢即係岳家軍啊，即係以佢為首嘅一啲軍隊。咁因為落咗南宋嘅時候咧，基本上佢喺以襄阳為中心嘅一笪地帶咧，其實佢佔據住宋嘅總兵力只有1/10咁上，即係簡單講係 全部一定驚啦。 而且係佢聽命於佢嘅，因為高度效忠於佢一個。 係啊， 而同一時間咧，其實岳飛都喺史書都記載咧，佢又曾經問過宋高宗咧關於。立柱嘅事，即係下任太子係邊個？其實大家都即係歷史冇確實百分百寫明啦。咁但係都好隱晦都講啦，其實高宗係不能生育嘅，即係佢當時冇子嗣。咁所以佢嘅下一任係邊位咧？其實係相當大爭議。咁其實一位駐兵於外嘅重將，問你問個皇帝，你下任繼承者係邊個咧？ 其實好似空緊佢咁， 其實係一個威脅嚟。 即係如果我係老細，我會好驚。係 啊，而當時咧，即係亦都有講話高宗其實賜咗好多嘢俾佢，咁賜到咧岳飛係乜都唔受，即係岳飛。咁簡單講就係、是，如果一個在有兵即係有功勳嘅功績嘅人，而同一時間佢唔受任何嘅賞賜， 又唔貪財， 非常擔心。 咁你貪咩咧？你貪咩 更加多嘅？ 係啦，即係啦。咁所以而你要知道宋一朝最防嘅就係、是、即係所謂將軍啊，防一啲軍人。咁所以其實即係高宗咁嘅諗法，有所謂想除掉岳飛或者議和嘅諗法咧，其實係一個一箭雙雕嘅諗法。即係佢幾可能同金議和係佢想諗嘅嘢。同一時間，岳飛對於佢嚟講都可能係一個。好大嘅威脅都唔一定，即係佢心中啊。 但我咁樣又諗喎，點解佢殺岳飛唔殺韓世忠？ 而正正就係可悲之處就係、是、可悲之處就喺度。佢岳飛嘅佢打盡忠打交，其實真係盡忠。喺同一時間，高宗就係為咗呢啲咁諗法啦，佢自己有自己盤算，不惜就要。要殺咗， 殺埋韓世忠就煩，所以又要做多個英雄。 就是、忠，所以你話，所以就正話回翻宋國你嗰點啊，忠義或者忠於君主。如果君主要你犧牲，咁、你可能就係真係死路一條。係 啊，除咁啊，但係嗰個時代應該仲有好多英雄啦、啊。除咗岳飛之外，有冇其他可以講下大家？ 其實都有另一個俾人又係做出嚟嘅國家英雄或者民族英雄啦，係啦， 咁 就係啦，係啦，就係陸游啦。咁學者有學者就分析啊，其實陸游呢個人其實就係梁啟超嗰個時代就被塑造成一個愛國英雄。咁點解會揀咗陸游咧？其實當時陸游係南宋時代嘅一個詩人啦。咁都係面對金人嘅入侵啊！咁同梁啟超嗰個時代咧，都係面對於面對住晚清嘅衰落啊，各個列強嘅侵略啊咁樣。咁兩者嗰、那個政治背景有少少相似嘅地方。咁梁啟超讀陸游嘅詩咧，就好自然受住當時嗰個政治環境嘅影響咧，就將佢 理解為是一個外國的詩人，但是有其他的一些專門研究陸游詩集的學者呢，其實就對陸游有些評價，就是其實他的詩不單止是只是講國家的，其實他的詩是很多 閒餘生活的東 西，是很多元化的， 那些可能更多，但是他偏偏不講那些要將他好少 是有 黃 絲不定中原日， 外國新聞價值高， 黃絲不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 乃翁， 即係呢啲內容真係好 好 正，係真係好愛國，或者係好想中國恢復翻統一嘅。 你自己有小朋友，你而家會唔會咁樣？我讀過俾我小朋友聽呢首， 即係正如 我都有 分週年紀念同你講為咗一國兩制啊嘛。 總之如果有一日爸爸真係為咗國家而死啦，竟然有咁樣嘅一日嘅話咧，如果 有幾多保險？ 有唔係？ 私人點答？私人 可以攞個 有更好嘅前途。記得回來告訴我聽，這樣是這樣，即這種我覺得是直接將他自己本身我這個 generation 的愛國的那個情緒是要傳埋下去下一代呢，那個愛國是真的很值得被塑造，是一個很好的塑造。 大家講的就是辛棄疾的事宜， 是辛棄疾 出名的一首，辛棄疾都是有趣，他和陸游這些都是一些文人寫詞，有時都會寫一些很軟弱的東西，但大家為記錄低最多的都是他的愛國相關的情操的一些詞，而辛棄疾都被塑造成一個所謂愛國英雄，當然他都是很強的愛國情操，大家都看得到，同埋宋一代的確是被人打到很慘的一個地步，基本上很多地方都可以說叫沒路行的一個狀況，所以是的確是有些這樣的詞人或者有些這樣的軍人的確是很正常是這樣。 不過即係再數落去係文天祥啦， 文天祥啦，文天祥仲轟烈啦，係啦， 好轟烈。不過佢轟烈嘅就係喺即係俾蒙古人俘虜咗之後，同忽必烈解釋中國文化有啲咩好處、咩重要性，又寫咗《正氣歌》，即係去解釋喺中國文化裏邊咩為之啱嘅、好嘅、即係重要嘅一啲內容喺度。咁所以即係佢。是不是一個算是很愛國的一個人士，我就覺得很難用這個愛國來去講，他是很愛中國文化，很覺得即是什麼人統治都好，這些重要的價值是不可以擺低。但是剛才 Luca 呢，你剛才你提到梁啟超這個人物呢很有趣。我們即譬如我跟住下來去想很多中國的民族英雄、愛國的英雄，好多人都係阿梁啟超咧捧出嚟，咁啊譬如袁崇焕啦，袁崇焕原本好多爭議，即係我哋知道佢好慘啦，即係為咗守護明朝，即係唔好俾清朝入侵啊，咁啊但係就俾人中咗反間計啊，啊皇太極就用反間計嚟到害死啊，即係袁崇焕啊，崇祯皇帝仲懵然不知，係要過咗好多代喺清朝咧。康熙皇帝 再爆翻 佢哋，即係講翻出嚟， 但係 我哋祖孫幾叻嘅咁樣。好啊，咁但係即係邊個將阿袁崇焕佢嗰個喺守護國家或者係去保護明朝呢啲咁嘅重要性突顯出嚟，都係梁啟超。咁呢位人物咧喺民國時代可以話係做咗好多即係咁嘅英雄出嚟。即係某程度上，我覺得嚇我哋今日嗰種愛國主義。都好受啊，梁啟超或者佢一代嘅民國人士咧，佢哋要去重新即係讓中國咧喺世界列強嘅位置之下咧，可以去強大起上嚟咧，即係嘅一種精神嚟，即係就係嗰個時候，即係開始去 promote 緊呢種咁嘅程序啦。 所以我覺得愛國其實有個大前提啦，特別係近代啦，十九世紀開始，即係愛國係必先有個前提，就係要憂患，即係你個國家民族。即係雖然國家同民族係兩樣嘢啦，當然，但係國家民族處於一個憂患嘅時代，我哋就會著力去發展呢一件事啦。譬如頭先提到梁啟超啦，咁我即刻諗起韓國有兩個好重要嘅人物，因為我做韓國史嘛，一個叫朴槿植，一個叫張志淵，呢兩個都係好受梁啟超影響嘅，叫做獨立運動時期嘅人物。阿朴槿植佢嗰個貢獻就係將好多嘅韓國古代歷史上面嘅英雄人物標榜出嚟，其實個做法都有少少似梁啟超。張志淵佢喺講韓國佢希望有立憲嘅運動啦，立憲嘅精神都係學自呢一個梁啟超。咁所以從呢一個咁嘅角度去睇，原來當時東亞處於一個好憂患嘅時代，國家叫做全亡之秋、危急之秋嘅時候，咁我哋應該點樣去做呢？我哋去點樣標舉呢啲所謂以前嘅重要嘅民族英雄，舉返嘅所謂國魂嘅精神呢，即係朴槿植講嘅國魂、國家嘅靈魂，然後就其實就係呢啲一個個前朝嘅英靈，即係攞返佢哋出嚟，然後作為一個重要嘅國家嘅 icon 去建構返個國家嘅嗰個榮耀啊，同埋個民族存在嘅因由，咁都係愛國主義嘅一種表象。 其實某程度講到 icon 呢樣嘢，點解呢個 icon 可以咁成功由一個人講到去 成個國家，甚至乎即係成個國家都會認同咧。其實某程度上就係可能我哋成日諗到嘅嗰個term 啊，想象嘅共同體 啊，想象係 啦，即係我哋某程度上我哋未必一齊經歷過同一件事，但係講到嗰樣嘢係大家都會經歷過。譬如可能頭先小梅老師講嘅最緊要嗰樣嘢就係憂患，因為當時候尤其是中國係真係經歷緊一個好衰落，甚至乎係大家都面對緊外力入侵，好不知所措嘅情況底下，個個人都喺睇到梁啟超寫嘅文章，佢描述緊嘅陸游等等呢啲人物嘅時候，佢哋都會身同感受。咁所以其實呢樣嘢係好緊要，大家點樣去即係有一個重要嘅文人，佢點樣可以 attach to 任何一個喺同一個時空生活嘅人咧，其實都係 大家有共同話題啦。 係啦，就變咗一個 做愛國英雄，仲需要有犧牲 嘅嚇。係犧牲， 即係西方譬如有出名嘅，即係斯巴達王奧尼 達，係 嘛？咁佢喺温泉關之役咧，用300嘅斯巴達嘅士兵啊，帶領嘅對抗波斯大軍，呢個都係好出名。咁結果咧，佢係犧牲，犧牲唔緊要，咁啊成就咗所謂愛國嘅情操啦。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繼續講愛國。大家好，又翻嚟歷史係咁話。咁正話咧，維利啊講到咧所謂個想像啲共同體嘅觀念。咁我又花少少時間講解下想像共同體裏面有啲乜嘢東西。咁咧即係Benedict Anderson 就係嗰個作者咧，佢即係最初佢講嘅時候咧，佢認為咧即係所謂嘅一個國家咧，的確係有啲所謂共通嘅嘢喺裏邊。咁佢就用咧在中世紀歐洲嘅啲觀念嚟做例子。咁佢就話咧，其實一個社區啊之所以建立咧，即係因為佢英文係 imagine 啲 community， 所以 community 係一個社區。咁佢話咧就係教堂咧就核心嚟嘅。咁所以因為教堂咧就每一個禮拜會有啲人咧就聚入。去，然後就守禮拜，咁然後咧，所以咧，裏邊除咗係守禮拜之外咧，亦都有所謂知識嘅交換啦，有啲嘅討論啦，甚至乎咧，裏邊有啲咩爭議，有啲歷史事件咧，都可能係教堂裏邊而興起嘅。咁所以佢認為咧，同一個教堂嘅人咧，就係成為一個 community。咁然後佢提出一個質疑或者提出一個爭議嘅就係話喺現代國家裏邊咧，其實教堂嘅功能咧係被取代嘅。咁啲咩？取代咗咧，佢認為咧報紙或者現代傳媒咧就取代咗呢個角色。點解話現代傳媒取代呢個角色咧？就是、因為我哋每一日咧都會好似即係佢嘅講法咧，就好似守禮拜咁睇報紙。咁我哋認為我哋所理解嘅所謂屬於自己係邊個 community， 係邊一個社團咧，或者邊個群體咧，其實就喺報紙而嚟嘅。咁所以即係簡單講就係話喺地理位置啊，地理位置咁，譬如咁諗啦，我哋用香港嚟做例子，我係住喺東涌嘅話 ，OK， 我會覺得澳門唔係香港。但我會覺得柴灣係香港，咁但其實垂直距離咧，如果你拉個 map 睇咧，其實兩邊距離一樣。咁又或者我係元朗住嘅時候，我會認為香港發生香港島發生嘅事係我近我係我嘅事，而深圳河對面嘅事咧係遠啲嘅事，係嘛？咁所以但係其實元朗你一睇，其實你同深圳你一河之隔，所以點解佢會成為一個 community 咧？其實報紙就係建立咗一個咁嘅現代功能。咁而且佢用呢個方法嚟講咧，就係、是、話所謂一個國家或者現代國家裏邊咧文化嘅。共同或者文化認受咧，比起其他嘢咧變得更加重要。咁所以呢個就係相信共同體帶俾我哋一個可能對於國家嘅想像一個全新嘅觀念。 冇錯嘅，尤其是近來當代嘅歷史學家啦，譬如埃洛亞，佢研究法國大革命，佢呢個法國大革命點樣喺法國人嘅心目中傳播落去，甚至乎到今時今日都係一件對法國人，尤其是一個歷史嘅身份嘅象徵咧。咁佢就研究到有三樣嘢咧係。喺呢個建構歷史記憶，甚至乎呢個集體回憶嘅好重要嘅元素。第一個就係文本，好似頭先曾翠瑩咁樣講，就係、是、有報紙，有一啲宣傳刊物，甚至乎頭先我哋第頭先嗰節講緊梁啟超佢寫嘅文章，好緊要嘅。第二樣就係儀式。咁大家都知道，其實法國大革命結束咗之後，咁當然啦，有好長嘅戰爭啦，但係之後其實法國人咧都係會一直都係有呢個紀念嘅儀式，去紀念翻法國大革命究竟為法國。帶來自啲乜嘢嘢？咁所以呢樣嘢都好緊要。第三個就係場所。咁場所其實同儀式咧就好有關係嘅，因為儀式進行嘅地方就一定係場所。而場所咁啱就係佢哋都會攞翻喺法國大革命就係、是、斷頭台發生嘅地方去做翻佢哋嘅紀念儀式。咁所以呢樣嘢就係令到佢哋共同都有一個集體嘅記憶，就係喺嗰度係發生過法國大革命係最重要嘅地方，而令到佢哋係深化咗，而係。深化之餘係不斷咁更新佢哋呢種記憶，不斷咁可能係 擺佢哋嘅意義落去啦，可能20年代、30年代、40年代都會有唔同嘅意方落去，咁就係不斷咁更新，而令到佢哋個呢個歷史記憶咧係更加牢固喺佢哋心目中。 如果講話呢個 theory 咧，其實有唔少學者咧都將想像的共同體入邊啱啱阿卓然講嘅提及嘅嗰啲重點咧，其實應用落去。中國南方的一些大宗族的社會裏面、即是 再加上呢剛剛阿維你講過的儀式啊、場所啊和文本、其實是完全是 fit 可以應用在個宗族的社會裏面，因為有族譜，他們中大宗族有舉行不同的儀式，然後他們透過儀式都有建立咗一啲唔同嘅場所出嚟， 祠堂 啊， 書室啊， 係啦，咁即係佢哋有share 咗好多共同嘅嘢，而後代咧不停係繼承緊呢啲共同嘅嘢，去想像出嚟以前嘅人係點樣，然後一路繼承落嚟，而成為咗一個想像嘅社區喺入面，就係咁。 我係講愛國啦，即係其實國家係我哋人類建構出嚟嘅其中一種。可能是團體啦，咁啊，即係我哋有唔少嘅團體，即係可以去講嘅。譬如可能係喺西方嘅社會，一間教堂佢周圍嗰個聚落， 可能 喺 條村 啦，條村咧，或者係可能喺我哋中國嘅南方嘅，可能就係一個共同居住嘅一個宗族咁樣。咁啊，即係所以國家可能只不過係橫橫眾多政治嘅體系、政治嘅制度或者政治嘅一個我哋想象嘅共同體裏面其中嘅一種嘅啫。咁、我哋講愛國就好多好複雜嘅情緒啦，即係咩叫愛，咩叫國嚇、我哋好多嘢可以講。咁但係如果我哋講到而家即係國呢個國家呢樣嘢咧，其實我哋今時今日嘅理解咧，即係所有嘅國家係即係民族國家咁樣嘅角度去理解。雖然中國有啲特殊啊，咁 係 多民族國家，咁但係即係呢個 nation state 呢樣嘢咧，即係究竟佢幾時出現嘅？頭先為你提到法國大革命，其實就係即係可以話未必絕對係法國嘅。可能荷蘭嗰、那個即係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嗰個起源會即係仲早，咁但係如果我哋即係從法國大革命作為起點嘅話咧，我哋睇到咧喺歐洲咧唔同嘅國家嘅出現咧，就係受到法國人呢個咁嘅感召或者佢哋嘅啟發，跟住即係喺法國之後好多個原本係君主嘅國家，即係佢哋冇所謂自己咩民族噶嘛，即係你奧地利、你普魯士，大家都講德文，咁你咩民族國家啫？係咪？即係佢哋忠於自己嘅君主，或者可能係一個君主統治之下嘅一個角度，佢哋互相拼生拼死啊，冇咩關係，即係大家可能係即係受住君主嘅俸禄唔去打咯咁樣。好啦，咁但係即係民族國家開始建構之後咧，咁大家就有啲即係揾。共同點啊，唔係淨係個君主嘅問題啦。我原來發覺大家好多人咧，我哋嘅宗教信仰，特別喺歐洲有唔同陣營嘅，有新教嘅，有天主教嘅或者係可能大家發覺講嘅語言，你講意大利文嘅，我講德文嘅咁開始咧就透過唔同嘅一啲即係共同嘅特徵嚟到去建構，即係佢哋嘅民族國家咁於是乎咧個國家就出現，特別咧。佢高峰咧就係喺1860-1870年代咧，兩個重要嘅民族國家建立啦，一個德國，一個意大利嚇。咁即係喺呢個時候就即係民族國家嘅建立達到高峰。 係啊，即係建基於即係正話即嘉齊所講，譬如打普法戰爭嘅時候啊嘛，就係即係德國就盛世而大起，咁而意大利獨立咧都花咗啲時間。咁但係都正話講，我哋話人類好多時咧就係通過所謂二元對立去睇世界。咁我哋其實人生就唔應該二元對立，即係男人同女人唔應該對立，係嘛？即係唔應該咁諗噶嘛？可能係啦，係相輔相成好多嘢好啦。但係咧，民族國家嘅對立面咧就係其他民族。咁所以 他者 係啦，所以佢必須要建立一個敵人，建立一個他者，就清除咗一啲嘢出去。咁如果歸翻歷史，大家都知道，即係當時，譬如奧匈帝國咧，就係一個多民族國家，即係佢本身係一個多民族國家而嘅帝國。咁簡單講就係可以叫輸家啦，亦都可以叫做咧，隨住呢一個所謂種族主義嘅興起喺歐洲咧，佢依一類型嘅多民族國家，即係所謂帝國模式嘅國家咧，係衰落或者係肢解。咁所以呢一種嘅思潮，或者話要建立民族國家呢啲思潮咧。嚟到中國之後咧，亦都成為中國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諗法， 非常麻煩啦。 而因為中國當時嘅關鍵就係佢係即係清朝統治外族統治，咁雖然呢外族統治係好成功啦，好漫長嘅時間，而大抵咧即係滿漢咧其實好和平嘅，我哋可以叫好和平，但係因為呢、這個民族國家嘅觀念嚟到中國，而隨住嗰個所謂傳堅炮利嚟到中國之後咧，中國咧就變得咧。 那個形勢變得重新複雜起上嚟。 所以我突然間諗起啊，頭先阿卓然講呢個好好重要，就係民國家民族國家觀念嚟到中國之後嗰個建構。我想起呢一個近代有個好重要嘅組織叫亞洲和親會。亞洲和親會其實喺上海成立啦，咁呢個組織入面係其實有好大班嘅叫做革命分子啦，咁當然有中國嘅革命分子啦，有越南嘅革命分子啦，埋呢個菲律賓啦、韓國啦等等嘅革命分子。而呢個和親會嘅起草書上面咧，其中有一句係咁講啊，佢話呢一個中國係先亡，即係中國一早已經亡國，咁幾時亡？當然就係清兵入關，中國已經亡。咁所以其實作為一個漢族主義嘅一種漢族立國嘅革命嘅理念咧，其實排走滿人咧係我哋建國嘅最重要嘅一步嚟。咁但係呢一個係一個革命派嘅想法。咁啊同時間點解頭先阿卓然講嘅時候，我話嚟到呢個觀念嚟到中國好麻煩咧變得，因為我又諗起另一個重要嘅人物就係、是、立憲派嘅楊度，佢有一篇文叫《金鐵主義說》，入面就提到佢話所謂中國咧。其實就是形容文化的茂盛的中國，他認為中國民族呢不應該用一個純粹血統來看，是一個文化來看，所以所謂中國者其實就是一個文化形容的中國，而不是純粹血緣的中國。當然這個背後這個想法背後有一個很重的政治傾向在這裡，因為立憲派當然是擁護清廷，即是他是要維護滿族人的江山，大家知道滿族是一個以少數人統治大多數漢人的帝國，如果要維持他的話，他用立憲這樣去維持面對這個清朝的衰弱，咁就要對應呢一個所謂排滿嘅革命啦。咁呢一個其實係一個，我覺得都係幾難解決嘅一個問題。 冇錯，因為其實民族同國家咧係兩種好自然不同嘅觀念。國家我哋用西方嘅觀念去睇咧，其實國家係一種有主權、有清楚嘅領土界線嘅一個地方。咁而民族咧就好似頭先譚生咁樣講，就係一啲關於文化，甚至乎一啲語言，呢啲文化象徵特徵。所顯現出嚟嘅一個群體，咁所以其實好唔同嘅意。頭先可能小毛老師講嘅嗰樣嘢就係民族同國家兩種好自然不同嘅觀念咧，其實喺中國係一個好繼續發展落去嘅歷程，即係講到錢穆啦。咁錢穆其實佢對於民族同國家佢係好極力去警惕自己係唔可以變做一個好狹窄思維嘅一個民族。主義者 警惕就是很重要的，如果我們看歷史的發展很多國家他們即我不是不理是多民族國家單民族國家都好，他們在建立的過程裡面是很多政治家他們是明白到我們怎樣可以去統一呢，或者我們怎樣可以維持呢，就需要敵人，需要我們覺得自己危險，於是乎呢你諗下喺阿俾斯麥佢即係將北嘅德意志佢統一咗之後，但南德意志佢唔肯加入呢個新嘅德意志帝國嘅時候，佢點啊？佢覺得好需要法國同佢對立，係咪？ 所以 開戰就開戰， 又開戰， 所以就當初可以統一咗，你要搞成個德國。係 啊， 咁你諗下喺中國可能多民族嘅國家嘅一個咁嘅情況裏邊，我哋幾需要敵人，我哋幾需要危險，咁然後咧先可以 consolidate， 先可以咧即係變成一個好穩定嘅國家。你諗下嗱，強大如即係可能喺納粹時代嘅德國，佢哋話冇生存空間。周圍可能俾其他民族威脅，於是乎佢哋就可以做咗好多嘢。 好似日本咁啊， 日本亦都係， 日本都係好似納粹德國嘅時候嘅想法， 成個國家最強大嘅呢啲 適合佢生存嘅國土啊嘛，係嘛？ 但係如果講起國家同埋民族呢兩個term 咧，其實會唔會關係到西方文化佢哋點樣去理解呢兩個名詞，同埋中國人點樣理解呢兩個名詞嗰個分別？因為西方人佢哋有 nation 同埋 state 嘛。但是中國人呢西方人理解的 nation 呢，其實它可以指國家和民族兩個都通的。State 可以指國家和政府。所以呢中國人可能那個理解又不同咯。同埋中國人那個 context 入面呢，民族這個字呢其實是20世紀初的時候它本身是沒有這個名詞在這裡，它是在日本借回來的。民族這個字呢其實是很難翻譯到，就是 fit 回落去中國的 context 入面， 所以用了對應做 nation。 是啊， 所以是一個翻譯的過程，民同族都有，但是沒有民族這個詞， 沒錯， 所以國家要尋找敵人，節目要尋找觀眾。那我們下一節回來就繼續大家講下去。 各位觀眾大家好，又翻嚟歷史係咁話。咁啊上一節咧就講到譬如 nation 啊、state 啊呢啲國家同埋所謂民族嗰啲觀點啦。咁我哋一啲民族咧用一個最寬鬆嘅定義去理解嘅時候咧，都會話咧係一種一個地方所身處裏面一啲嘅人群裏面有共通嘅或者近似嘅種族啦、語言啦、宗教啦、生活方式啦，同埋種種唔同嘅相關嘅文化嘅嘢咧，混和咁佢咧就會視為一個民族。咁你見到咧呢啲定義之下咧，其實有好多寬鬆嘅空間可以做詮釋同埋做討論。咁而譬如我哋講下中國做例子咧，咁我哋中國咧係由即係所謂漢滿蒙回藏五個最大嘅民族，同埋咧五十幾個嘅少數民族咧所共融。咁所以呢啲裏面佢哋中間咧有其實有各種各嘅生活方式啦，各種各嘅語言啦、生活習慣啦、宗教啦，都係有唔同。咁所以其實的確咧民族呢個觀念咧係有可以討論嘅地方。咁啊，正亦都要講啦，就係正話你今日講好多愛國嘅問題啦。咁啊，愛咧就唔係得把口啦。除咗之外咧，愛咧亦都係啲好主觀啦，有個人情感嘅東西嚟嘅。咁啊，講開愛國咧，我自己咧殖民地教育長大，咁所以咧我對升旗啊、唱國歌咧，其實譬如我而家去睇嘅時候咧，我未必有好大嘅感覺，去感動。咁同我喺國內嘅親友咧係好大嘅分別嘅。咁而調翻轉咧，喺奧運嘅時候，我見到中國嘅國家隊嘅成員去參加比賽去攞冠軍嘅時候咧，我又的確係好開心啊！佢得獎同埋咧係感受到光榮啊！咁以一種嘅差異咧，其實對我嚟講有時都會好 confuse 嘅，即係話究竟我係咪愛國咧？係嘛？因為其實依啲正話所上述嘅表徵咧，都係唔少人評價是否愛國嘅一啲準則嚟。咁所以依啲諗法咧，常常喺我腦中咧纏繞。我唔知道你哋有咩睇法，唔同年代嘅人係點諗？ 係咪我哋啲年紀大嘅講咗，跟住 我講先啦， 冇所謂，冇所謂。 咁你先啦， 係我 家齊兄 咁樣嘅，唔好咁講。咁即係嗱，我就覺得阿卓然你嗰個掙扎咧係好有意思嘅，代表緊一樣嘢。就是我哋問嘅一個問題，就係愛係咪有一個固定嘅形式嘅先？或者你諗下男女之外，幾十對情侶，佢哋係咪個個都係用 個個都唔同 方式嚟愛啦？係嘛？即係你可唔可以A 君同 B 君嗰套愛，可唔可以同 C 君同 D 君比噶？即係係咪可以咁樣做嘅先？如果我要夾硬咁做嘅，所有嘅愛嘅表達都要係一樣一致嘅， 單一 咁好有問題， 係好有問題 嘅。即係喺嗰個男女相處都唔 work 啦，何況人同國家之間嗰個關係。咁所以即係我就即係所以我認為咧，喺今時今日我哋有一個壓力啊，就係、是、所有人都要有同樣嘅愛國情操。 同樣嘅愛國行動 添，係個行為一樣，情緒一樣咧，呢個本身嘅問題。而呢樣嘅要求咧，要求到去古人， 係 我哋就算甚至乎對歷史嘅解讀，都要睇係咪呢套愛國情操裏面合格嘅，合格嗰啲係愛國英雄，唔合格嗰啲我哋將佢除名啊，即係會有咁嘅一個趨向喺度。我覺得係即係喺我眼中係一個非常之唔健康嘅狀態嚟。咁啊，同埋即係愛嗰種感情係點樣？同埋個國嗰個對象究竟係點樣，亦都應該咧有一啲新嘅思考，唔好一言堂。 我嘅睇法咧就，因為我哋都係差唔多同一代啦，係嘛？夾硬拉老咗你哋， 對唔係嘅，其實我同你差唔多。 即係如果喺因為我自己屋企我比較特別啲嘅，因為我爸爸媽媽細個，即係我喺我細個嘅時候，我爸爸媽媽都已經灌輸好多社會主義啊，因為佢對祖國就比較有強烈嘅情感嘅。咁所以我好細個已經對。即係我都翻學都冇升國旗嘅，咁但係我好細個已經識唱國歌， 有感覺。 咁所以你話譬如睇奧運啊咁樣，哇！中國女排啊咁，我哋會黐曬線，好瘋狂咁樣見佢攞冠軍。但係呢種咁嘅情操都會隨住中國歷史嘅發展而產生改變嘅。即係譬如可能六四以後咁樣，可能我自己對於呢種愛嘅嗰種睇法。加上自己大個啦，又讀歷史啦咁樣，可能會有另一種嘅詮釋啊。即係我有陣時會覺得我哋愛一個國家。除了一種單一對他的讚頌之外，如果我們見到個國家可能有些似乎於我們認知的這個常理的發展上面，好像是有少少出了差子喎，咁樣。咁我們如果對這一種這樣的歷史的現象有一種即比較反對的意見，或者有另外的一種情感，咁我覺得都未嘗不是一種愛，即好像你個仔咁樣，你個仔。唔聽話啦，咁你都會教佢啦，你都會話佢啦。 唔係，但係問題 你都有一種表達。 問題係咁喎，咁國家同埋百姓之間，邊個係爸爸，邊個係仔？ 嗱，呢個好重要啦。 邊個究竟做主？ 即係究竟誰是一國之主？ 而家有好多人話俾我哋聽，國家就係我哋阿爸，家長式統治，我哋要聽話。喂，但係如果唔係咁諗嘅話，我係國家嘅主人，我話個仔唔啱，我係愛佢喎。 即係再嚟講，我覺得國家係一個好高層次嘅東西。 政府只是一個國家的其中一個運作的象徵， 冇錯。 係啊，咁所以愛個國家就未必一定要愛個政府，但我覺得愛國是一個特別，如果對於我哋讀文史哲的人嚟講，係一個我個人認為是基本的情操嚟嘅，愛國。而且要想佢好嘅，即係我自己好憧憬嘅，因為我做古代史啦都，咁我睇過有一個叫《唐律疏議》啦。入面有一篇叫《名禮》，他已經唐代已經有講啦，因為佢係呢個永輝年間的著作啦，已經講咩叫中國。佢話所謂中國是一個文化的中國，要講一個忠恕孝悌嘅，要講衣冠禮儀嘅。如果可以咁樣嘅話咧，就係、是、一個好的中國。所以我又做韓國史，我都好期待中國如果將來可以強大到可以我哋嘅文化可以去翻一個好好嘅水準，可以影響翻我哋周遭嘅地方咁樣。 講衣冠禮儀，講忠孝嘅， 呢度我都講多少少。即係我冇年代唔係真係爭好遠，所以我哋有啲共通嘅可以 share。即係嗱，我點解我正話嗰個困惑再進一步係咩？就係話我唔能夠覺得自己唔愛國，因為嗱，我好熱愛中國文化，我熱愛中國嘅歷史，我對中國土地同人都係好深， 好有感情， 係嘛？我好樂意同佢哋傾偈溝通。我對於對中國嘅好多誤解，我都會嘗試去反映或者講。但是即你話真係要愛國嘅時候，就翻到情感嘅問題嘅時候，我就會被自我哋質疑係嘛？即 係會㗎，會㗎， 你明白？所以喺呢啲度， 你會覺得你係唔可以唔愛國咧？係咪？ 我唔係啊，我覺得自己係愛國啊。我呢個年代冇爭議， 我都覺得自己唔可以唔愛國， 係啊係啊， 唔可以唔愛國， 唔會唔愛國， 我一定要愛國噶，強迫自己嘅基本上。 但係因為 不過愛嘅表達模式，好似頭先加齊講，好多種唔同嘅， 即係愛好似孝順咁樣，愛國好似孝順一樣，即係好似正常。 即係如果你話我唔孝順，我真係非常之唔係咁。 所以因為今日我哋難得有年青人啊， 我聽下你哋點睇咧？ 因為我就自己就覺得係一個好個人嘅嘢嚟嘅，即係我愛唔愛國係我自己好個人嘅事，即係我唔。需要向邊個交代，我都唔需要話公諸於世，或者進行某啲話升旗儀式啊，或者某啲國家或者政府嘅有啲唔同嘅慶典嘅時候，我需要去表達自己嘅立場或者情感，話俾人聽我自己嗰個情感係點樣嘅。因為我都唔會周街同人講話啊，我同或者戀人啊男朋友之間嗰個情感表達係點樣咁樣噶嘛。咁呢樣嘢我諗可能係。好似嘉齊啱啱咁講，如果話每個人嘅情感嘅表達都要成為好似被要求成為一個好單一嘅方程式嘅時候，其實就係好有問題嘅一個現象咯。所以我諗，如果將呢個情感放翻喺個人嘅時候，其實可以百花齊放多一啲，即係大家有唔同嘅表達方式。 其實頭先嘉露你所講嘅嗰樣嘢就係、我哋愛唔愛國。其實可以有好多標準，即係可能好似譚生甚至乎小毛老師所講，但係我哋愛嗰種文化代唔代表我哋愛嗰個國家，甚至乎愛嗰個政權、愛嗰個政黨咧？唔一定。即係我哋諗翻轉頭，我哋成日而家都有聽過文化中國呢個諗法。我相信我自己係比較受呢種諗法影響嘅。我可能係會好憧憬住，好似小毛老師所講嘅就係、是、當時候中國傳統嘅一種好理想嘅文化。禮儀之邦，佢有好源遠流長嘅歷史，咁佢嘅歷史發展係有輝煌嘅時代，有黑暗嘅時代。但係同時間，我哋要諗嘅嗰樣嘢係，係唔係一定要愛依樣嘢咧？係啦，即係我哋大家都面對住，可能即係我哋大家有受過，可能應該係相似嘅歷史教育啦。咁我哋喺歷史教科書入面睇到嘅嗰種中國。是不是真正的中國呢？是不是真正我們以前五千年前、二千年前、三千年前的那種中國呢？不一定，很多東西都是被人寫出來 建構出 來，是建構出來的，即是某程度上我們以前讀的那些教科書，歷史教中史的教科書是錢穆先生和孫國棟先生寫的，那他們是會將他們的個人情感寫埋入，那這件事是很明顯的，即是錢穆先生在他1962年在人人書局出版的那本中國歷史入面，他自己講得很清楚的，民族是大於一切在他心目中，但我們讀了這些東西，是不是等於我們都要接受這種這樣的想法呢？不一定， 所以可能我想有少少世代的差距，即是剛剛你們講到呢，即是不可以不愛國的，但是呢可能 不是說你老不是說你老不是說你老不是說你老 說一說我心沉下去， 不關事心境後生，心境後生， 是啦 不過這樣的，我覺得呢，即是在講愛國的問題上面呢，其實真係百花齊放係好， 係嘅，應該有唔同嘅睇法。 咁所以即係有兩樣嘢咧，我覺得好重要嘅，即係大家一定要好好好記住。第一樣嘢就係我哋講愛國唔應該係一言堂， 即係我哋可能鬧個國家，唔代表佢唔愛，即係要尊重其他人嗰啲差異。第二個我諗係我哋愛國唔可以因愛之名做壞事。 係係冇錯， 即係我哋記得喺十九世紀英國有位作家。佢講一句好有意思嘅説話，就係愛國主義係流民最後嘅避難所。 係， 即係我哋以愛國之名做幾壞嘅嘢，諗下歷史上幾多 好多極端嘅愛國主義就係右翼啦，同埋擴張嘅呢、這個，即係嗰個。 你其實希特拉嗰場正話係， 我都翻返我正話，即係為你講到，即係我哋唔一定要唔咧，我的確係即係唔一定要去愛國，的確係一個對我嚟講係一個要咁樣去理解，就係話。我哋見到即係中國歷史啊，咁見到中國裏邊係又真係弱，呢、這個都係即係有弱嘅部分。咁啊，所以喺我哋成長度，我哋都見到中國曾經係我都有幫手攞著好多件衫攞翻大陸俾親戚嘅時代。我經歷我著住八九件衫上去，所以你對於我嚟講嗰個所謂嘅復興或者所謂嘅民族嘅發展。係對於我嚟講都係自己嘅責任嘅一部分。 咁其實嗱，如果咁倒翻轉頭，我就想問。而點解一定要愛國先？ 而嗰種愛啊，愛就係咁嘅，維尼愛咧係冇話點解一定要咁，佢係咁就係咁。 唔係啊，你明白？ 所以我解釋俾你聽， 咁呢個係個人選擇嚟㗎嘛？ 我好個人，所以咪好個人咯。 個人嘅選擇。 不過得咁啊，有個問題想問翻啫，有個問題想問翻啫，係啊，等下先。我問題就係咁嘅， 你講。 我哋喺三十年前嘅中國咧，係一個可能好落後、好悲哀、好慘嘅國家。突然間，我哋今日嘅中國咧。似乎是橫行世界的除了美國之外真係個個都怕我哋。 世界第二大經濟 係啦，咁你諗下，我哋喺今日嘅外國同三十年前嘅外國應唔應該一樣？ 應該。 我哋係咪應該好似好驚我哋中國會滅亡一樣咁樣要去挽救我哋嘅國家？要周圍都係。 其實某程度上，我相信同人同人嘅相處係好有關係嘅。一個人你對我唔好嘅時候，我點解要愛你？政權或者甚至乎一個國家都係，當一個國家一個政權甚至乎一個政黨佢唔愛。我甚至乎佢對我唔好剝削我嘅時候，我做乜要愛佢？ 喂，我明啊，我明白你嘅意思啊。但系咧，我諗咧，其實我哋可能就算即使有同樣嘅想法啦，即係政權對我哋唔好，我哋冇理由要愛佢啦。但係對於我哋讀文史哲嘅知識分子嚟講咧，可能我哋希望中國再強大，文化有影響力，係我哋終極嘅盼望嚟。 喺魯迅嘅《藤野先生》入邊咧，藤野先生身為醫生咧，佢咁講：小而言之為中國，大而言之為學術。呢句講咩咧？我哋值得諗下嘅。再見。